这里有全球权威榜单倒数，这里有新歌发布，我们聚焦音乐产业潮流趋势，带你聆听身临其境的音乐现场。音乐现场。 Catching Starlight at noon。周一到周五，上午十点到下午一点，正午有星光。 Start now。 想做个梦，到外太空，再一阵风，去看恐龙，看新的事业，交新朋友。 握个手 ，Say what's your name？ 太阳下山，月亮快满了，星星也铺满天。哦，世界变暗了，房间灯关了。叫 Amy， 中文艾美，今年八岁， 爱听歌， 也爱上课，成绩比我好十万个，爸妈教他做个好榜样，对他人要像对自己一样。他还有一个超能力，每次在他梦里能学到东西。他的朋友叫子儿，因为他的颜色是紫色。 想做个梦， 做个梦到外太空， 到外太空， 在一阵风， 一阵风 去看恐龙。新的事业， 新的事业， 交新朋友， 握个手 ，Say what's your name？ 太阳下山，月亮快满了，星星也铺满天。哦，世界变暗了，房间灯关了。 大同的一首歌曲，也是带着这种浓浓的好像要跟大家喊一声新年好的氛围感的一首歌曲。对，然后来年呢又是各位要努力追寻梦想的一年，因为我们这一个礼拜算是正式进入到一个2021年的倒计时了， 也是我们节目的整体的倒计时。 是的，所以在这儿呢，我们借着这样的一首歌曲，也算是回顾过去，展望一下未来哈，先埋下一个要继续逐梦的这样的一个小伏笔，开启全新一周，在周一的正午有星光。大家好，我是王维。 大家好，我是千纯。 然后今天呢，我们不是要好好的 catch a dream， 追寻一下梦想吗？ 我们 给自己先解个弦，先松绑。 我们每次总是在周一的时候聊这么开心这么 happy 的话题，今天这个话题我相信又说到大家心里去了。 是啊， 嗯， 今天跟大家聊，给你一个机会要辞职，辞职以后想干什么。 哇，这个话可以分为逗号前一半后一半。给你一个机会辞职，想想就很开心，对吧？想想哇，一拍桌子我不干了， 对， 多开心。然后你要干嘛，哇，又是一个很好的一个计划。 对，我们现在说辞职这事儿，当然想辞就能辞了，对吧？但是很多时候我们是在放不下，我辞的时候我不工作，我不 上班，我干嘛呢？ 你要被现实裹挟着走，对。 对，但是呢，今天我们算是也进入到一个幻想的一个小梦境当中，没错。然后这个甭管你是真辞职，咱再换一份工作，咱辞职以后重新开始， 嗯， 辞职以后去旅行干嘛都可以。 嗯， 我们今天就看看大家曾经有没有做过这样的梦，有过这样的想法没有？ 或者说现在有这样的想法，等着哪一天实现它，等着我退休的前一天， 对， 就把它实现了。 你要说真是辞职呢，但很多时候对于别人来说真的是解绑的一件事情。 当然， 像这首歌曲里面唱的 Craig David Walking Away 的转身离去 Walking Away from all the troubles in my life， 然后把生命当中所有的这些麻烦事都抛诸脑后，是一种放松了。听到这样的一首歌曲，也帮助各位进入到一个放松的状态，来自 Craig David Walking Away。 I'm walking away from the troubles in my life。 生活当中所有的烦恼，转身潇洒的离去，然后在之后呢，让自己有机会去找到更好的、更美好的一天、，find a better day。然后同时这一首歌曲也推荐各位可以去听一听它不同的版本，如果你很喜欢的话，因为它很有趣的是跟世界各地，当然集中在欧洲那边，找了一些国家本身很有代表性的嗓音，进行合唱。但其实你能感觉出来，应该是对方录制好的声音最终混到一起，有什么荷兰语的，什么什么有丹麦那边的，然后还有德文的，还有什么的，哎，真的还都蛮好听的，因为不同的语言在唱出来的时候，它有自己的软硬度，就有些 自己的韵味， 对它很不一样的是，有些很软，有些很硬，梆梆硬的。像这个我们听到的 Craig David 演唱，就相对来说更柔软一些，你感觉是一个更加温柔一些的辞职离职。然后剩下听德文，尤其是北欧，还有一些这个语言就 气哼哼的，是不是？ 维京范儿，说这咬着大饼干说的，咬着大咧巴说的，然后你就觉得真的是摔门离去的感觉。 哎 ，Walking Away 很有趣，很放松的一首歌曲、 哎，很有那种离职气质的一首歌曲。 对，真的是啊，嗯、当时一看这个话题就想到这样的一首歌了。 嗯， 好，我们今天跟各位来，这确实是做个白日梦、 哎、 啊。欢乐咖啡时光说这空谈呢、啊，空谈也不影响、嗯、我们有的时候就是需要空谈给自己放松，因为我们确实太多束缚了哈。 嗯、没错， 来看看各位的留言。 我看到有一个听友他说，我要先去银行看看我的存款可以让我任性多久， 这还用看看？ 还是有点理智啊。 现在随便发个手机短信不就有了吗？ 对 啊，然后还有这个山外有山提到说，按自己的愿望好好的享受生活、 嗯、 然后去自己想要去的地方玩一玩，放飞自我、啊、 哎，这是挺爱玩的， 真的是。 但是这边也有就比较宅的、啊、你看这个樱木花到铃木就说了、啊、我就想待着发呆。 嗯， 就女生说的放空 发呆， 我什么也不想干， 也挺好的， 你别来烦我。 对， 刚才有朋友还说我要先补个觉， 哎，对， 我要把没睡够的全部都睡回来。 这不是我刚才和王威我们在直播间一碰头说，既然咱聊什么，你有什么想的，我有什么想的，说我们先睡一会儿。 我们先睡，我们真的是不是因为今天直播间太暖和了， 对，有点缺氧的感觉。 有些时候它冷冷的，你反而人挺精神。 对， 但其实进来以后，哎呦，如此的温暖，你就想听着好像永远都是那些洒满阳光的歌曲，然后在这样的旋律当中，一点一点的丧失意识，进入梦境。这首歌其实蛮有这种感觉的。我记得当时这在自习室的时候，听着十一月的肖邦，然后到一路向北的时候，真的我就跟着他这条线儿，就好像进入到梦乡，一路向北，打起呼噜来哈。周杰伦，一路向北。 故事经历的世界。这种外面徘徊。 向北，北半球不孤单。现在就在北半球啊， 点歌了是吧？ 继续往北走一走，可能也会变得越来越冷，越来越孤单的感觉。去北边到冬天的时候，真的看一看还是蛮爽的， 尤其是结冰啊什么的。 对，然后能感受到最冷的天气，然后你能看到这些雪景跟奇观。当然了，最近一段时间我们也是不推荐各位这个离京真的去旅行，对吧？还是要做好健康防护跟这个疫情方面的一些防控哈。 对， 来，我们这个继续活在自己的白日梦里面，来看一看各位的留言哈。 哎，刚才有谁说很想做个什么鸡蛋灌饼摊儿？ 哦， 我觉得这是可以组团去干，因为小时候我有这样的梦想，小时候就很喜欢说去早晨吃饭的时候，妈妈说给你5块钱，你自己去买早饭，好开心，然后就一定是直奔那个煎饼摊儿， 对， 看着他们这样摊一个饼，然后放一个鸡蛋，哎，翻一个面，然后涂上酱，哇，我真的很想干这个。 小时候就觉得摊煎，先说摊煎饼哈，就特别的酷，因为他拿着那个小竹竿，就那手是呼撒， 对， 一转，就跟老师就在黑板上画个圆似的，喂，一下怎么就画的那么圆那么好？ 对。 在之后呢， 它 能 很平整均匀。 对，鸡蛋灌饼其实也是让人觉得特别满足的。 嗯， 就是吃方面来说， 嗯， 口味，我曾经在上早班的时候，那一个鸡蛋灌饼下去以后，就你感觉到如此的热量炸弹进入到身体，超级有满足感， 好吃又管饱。 而且那会儿鸡蛋灌饼就是我觉得特别欣赏的一个画面，就是他拿筷子把鸡蛋灌饼撑开，往里灌鸡蛋的那一刻。哎呦，就觉得太美妙了。 对， 尤其是后来再发现鸡蛋灌饼好吃，你底下还得有个小炉子，你不是光煎完了完事儿了，哎，进去再烘一下，出来以后，哎，那个脆皮真的是。你们到底谁要开的呀？我们给你指个地儿啊！啊， 这边雪孩子说了，他如果辞职，我就在电台附近来个餐馆，24小时营业，就让下夜班的主持人可以来我这吃宵夜。 哦，我们下了班就回家了。没有，没有， 他不是给我开的，他是给什么泽华呀、道道。 下夜班的吃宵夜，其实上早班的更需要。 那是， 因为我们这边。早班说实话就是节目开始的时间点跟食堂开始供应餐食 永远错过 点是一样的， 嗯， 就同时开。我曾经有一回真的上早班就老老实实的奔食堂，然后一看，哎，东西差不多都摆上，我说请问那个，我现在 刷卡了吗？ 对不起，您那个用餐时间还得再往后上。我说那我上节目可能来不太及了，再见啊。你24小时真的还是挺美妙的， 是，尤其像我们这种有时候下班了13点了，有的那个食堂也关门了，我们就正好去您那儿吃一顿。 但是您要知道的就是，主持人过去以后一般来说话就不会太多了。你刚刚叨叨完3个小时过去以后基本上就处于没话的一个状态。 哎，您是王雷吧？哎，你想吃什么随便吧。哎，您就觉得我们这好吃吗？ 我们 还行。 我们更希望的真的就是过去以后一句话不用说，我们老点的老三样啪就已经摆上了， 这个比较贴心， 扭身就走了。啊，这个真的是有些时候感谢的一句话可能懒说，站起来鞠个躬吧，谢谢。坐那儿闷头吃哈。好吧，这边我们继续幻想当中，然后带各位也去到一个更加舒适的海边。来到好妹妹乐队，风从海面吹过来，感受一下。 风从海面吹过来，我的心也被暖开，风从海面吹过来，阳光洒满金色的岸，风从海面吹过来，空中飘散海鸟的呼唤，风从海面吹过来，你的裙角在风中摇摆。你说你在北方等着我到来，所以我背上行囊就离开。你说你那边鲜花还在开，所以我要去看你和大海。 没过来，我的心也被暖开，风从海面吹过来，阳光洒满金色的岸，风从海面吹过来，空中飘散海鸟的呼唤，风从海面吹过来，你的裙角在风中摇摆，你说你在北方等着我到来，所以我背上行囊就离开。你说你那边鲜花还在开，所以我要去看你和大海。啦啦啦啦啦啦 吹过来，在歌曲里面我们大概感受一下这样的海风，但希望不要吹醒我们的白日梦哈。来继续看到各位的留言， 一说到吃大家可开心了 真的是、 啊、说到什么鸡蛋灌饼啊，摊煎饼啊、 嗯、 还有什么肉夹馍呀、啊、说哎我们在门口开个炸臭豆腐摊好不好，都好、嗯、都好都好， 没问题、 嗯、 啊，但是您这个最好还是开在屋里开室内的啊，炸的臭豆腐摊味儿太大了。 嗯 这个刚才还有朋友小仙女给我们发来了，你看这个喜欢灌饼喜欢的一定要拍个照， 嗯， 他还真的吸引人的地方有些时候还是里边能加的那些东西， 你不知道我看到这个，因为本来我也就选择困难嘛、 嗯、 然后又爱吃肉，肉食主义，然后就觉得说我都想加，来个来一份， 对， 厚厚那个 鸡排肠、 嗯、 啊这个里脊您都给我加进去，反正您这一个灌饼加不太动、嗯、这样我单独给您打包吧我曾经无数次有冲动、 嗯、 真的就是你就给我那个把你这儿的所有的肉 嗯 给我来一份、 嗯、 好不好、 嗯、 然后那个灌饼我不要了 我们看来我们都一样啊， 对对对，然后老板就您这是专门吃肉来的话，您不如不要来我们灌饼摊儿啊，请您以后不要过来捣乱哈、啊、我们以后不要再做朋友了，谢谢你哈，来自于周兴哲，以后别做朋友。 像生活细节，害怕破坏完美的平衡点，保持着距离，一颗心的遥远，我的寂寞你就听不见，我走回从前，你往未来飞，遇见对的人，错过交叉点，明明你就已经站在我面前，我却不断挥手说再见，以后别做朋友，又不能牵手，想爱你的冲动我只能笑着带过，最好的朋友有些梦不能说出口，就不用承担会失去你的心痛， thank you.

一颗真心价就是九朵玫瑰，等于满分的恋爱心动感觉，感动像综合巧克力般多变，但怎么选择都是快乐滋味。爱情添加了梦想，秘密花园就会浮现，等我们一起去探险。原来爱的甜美就制造在每一个瞬间，保存期限是永远。小家就是九滴眼泪，等于百分百恋爱苦辣酸甜，把手伸进糖果盒挑个心愿，薄荷或草莓你都为我实现。爱情添加了梦想，秘密花园就会浮现，等我们一起去探险。原来爱的甜美就制造在每一个瞬间，保存期限是永远。 想象各位刚才提到的各种吃的超完美的口感了哈、啊，然后也看到有朋友，你怎么把名字又换回来了，小仙女哈、啊， 嗯， 什么个情况？好，回来以后我们继续看一看各位的留言，今天聊一聊，给你个机会，辞职之后你想干什么哈？ 大局这边还是心心念念他的这个潜水，他说我都已经组织好老年潜水队了，跟我一起下海潜水看鱼，盼望疫情早点过去哈， 真是， 我也要加入申请， 咱们随便找个游泳池扑腾两下现在也行啊，然后这个里边大不了放两条鱼嘛啊，家里还有哪有这个钓鱼的池塘之类的。时光雕哥说世界那么大，我想去看看，开着房车自驾又来了，好，开着房车自驾游。哎，我之前不是还说这个不推荐大家真的就是弄辆房车到处跑吗？ 对，是让上走。 有些人他乐意安营扎寨，就一个地儿他不跑太远其实也行，因为我最近突然发现曾经的一位同学，大学同学最近开了一个账号，在短视频平台分享自己的生活，就是纯住在房车里，每天就住房车里，哪儿都不去，然后这个有些时候也跑一跑，但基本上他有固定的这么一片营地，就在那儿待着，哎呦倍儿 happy， 就当他的房子了。 对，我觉得就这个 他不觉得伸展不开吗？ 他而且挺高的个儿，我不知道他会是怎么样的一个感觉跟想法， 两年以后再看看， 找机会把他拉过来，我觉得得砍一砍聊一聊， 是是是是， 挺神的一种生活方式哈。还有朋友提到说红果说想去看看世界没问题，同时呢还想开个咖啡店跟花店，这是我的梦想 啊，很多少女小时候的梦想， 没错， 就是还有水果摊什么的啊。 是的， 还看到无名说我到电台当个直播间的助理啊，应该挺欢乐的，我就当个导播，我就借个热线什么的就都可以啊， 没问题。但是那个 感谢让您来实习一下， 天天在外边听听歌什么之类的，没事手舞足蹈的，真的还是挺 happy 的哈。 是， 来这边我们继续听到了一首歌曲，让我们继续沉浸在这样的一份 happy 的想象当中啊，来自于 Radical Something， 这首歌叫做 Say Yes。 throw a hoodie on and come with me. Burn it all down with the gasoline. We're going indie, girl, making history. Hey, indie girl, you got a kiss for me. Snapchat, they caught us on camera. Say cheese from the picture. She was from Alabama. 这样的一个词呢，在英文里面其实不是什么好意思，他说的是身体内的那些自由因子往往会导致我们衰老，但是呢很多时候在这种歌曲里面愿意用到 radical， 就是我们可以做到无拘无束，作为一个自由因子可以去享受自己的生活，对于任何的场景我们都会 say yes。 今天也就是在我们的想象当中可以让自己也放纵一把，成为这样的一个自由因子哈。我们对于各位所有的愿望都 say yes， 都支持哈。 这边我有看到用户 7373KZ 说好像是新朋友，先欢迎你哈。他说我就是辞职在家带孩子，孩子上幼儿园了，我就在家待着，每天遛弯、买菜、做饭、接孩子，老年人的生活， 哎， 其实也挺幸福的。 是的， 就我是那种也特别黏孩子、特别顾家的人，我一到家里我就想抱着孩子不停的亲，我啥也不想干，工作就暂停键了，你知道吧？所以我觉得，如果说你是一个很疼爱家庭、很愿意把心思花在家庭里的话，这个就是你最好的一个归宿和选择。 就跟我回家以后，我们家的丸子要抱。 舍不得撒手 这种感觉真的是。然后无名这边也提到说，估计也不是想干嘛就能干嘛的，我们家领导还得不得给我摁在家里边做全职爸爸呀，也是就让你多顾顾家， 家务归您了啊。 哎，然后 这边还看到特梅普说，我就想什么都不干那也行。 哎呦，然后还有燕林说，这是什么都想干的，学习潜水、滑雪、开飞机， 我的天，想法挺多， 跳伞， 哎呦， 把极限运动全部都体验一把，不是什么太难的想象，我觉得就是就等这么一天吧，然后去实现。我就时间，咱不说辞职，咱回到之前聊退休，退休之后也可以，也 退休之后极限运动稍微悠着点啊。 我就潜水、滑雪这事儿都不用等，我觉得你这冬天也来了，是吧？找个周末滑个雪，这肯定没什么太大问题。找个教练先练一练，包括现在咱不用去到周边滑雪场，现在有好多室内的冰雪体验馆。 是 对这个，我们之前谁拍那个一起向未来还是啥的时候，首饰舞的时候，好像就去过这么一家。 室内的体验馆、 嗯、 很多可以先学一学，然后等自己能力成熟了再去上雪场。另外开飞机这事儿，我是认认真真见过人家就是退了休以后学的，国内我还不确定、 嗯、 但是曾经的节目的一个搭档一个外国人，然后他家是叫 Minneapolis、 Australia? 反正美国的中间一种还挺冷的、 嗯、 那地方，然后这个天冷了以后，然后他妈妈、 嗯、 特慈祥的一个阿姨，没事干嘛去呢，学学开飞机吧，就怎么突发奇想，可能也就是一年过后、 嗯、 他在休假回国，然后你就看着发来的跟他妈妈的合照，就是他妈开着飞机 哇， 他在旁边坐着，耶， 就已经拿到 certification 了， 好厉害啊。 对呀、啊，没有门槛吗、 就是、 你会想说年龄啊各方面， 对，可能就是要经过严格的体检或者什么之类的吧、 嗯、 就只要身体状态倍儿棒，然后这是没什么太大问题的，所以艳莲这都不是事儿， 对， 十年之后咱再实现也都 来 得 及，对对对 对，哎、是哈。 这边我看到有这个用户这个4856，其实跟刚才那个谁红果说差不多，就游山玩水也想干，然后做视频开咖啡店也想干， 嗯， 就是也可以喝着饮料看书那种，就是一动一静吧。 嗯 嗯， 没错，都可以。哎呦，真的就是想象自由起来，我真的愿动动，愿意静静，我上树唱歌那都没问题。 光着脚丫在树上唱歌。你说的每个笑话我都笑了，是你变幽默还是我变快乐？好久不见，你说我大不相同，偷偷告诉你我的心去真心了。不想对每件事都那么严格，弄得全世界好像只剩挫折。爱一朵花不猜它能开多久，放宽的心情怕什么都变没了。想要光着脚丫在树上唱歌，好多事物全被锁想了，心里不想放的就去了算了，让太阳把脸放开晒得红彤彤。想要吹着口哨在树上唱歌，要像开往远方的火车，可以那么轻快地穿过山洞，大树上还很空，你要不要陪我？说的每个笑话我都笑了，是你变幽默还是我变快乐？好久不见，你说我大不相同，偷偷告诉你我的心去真心了。不想对每件事都那么严格，弄得全世界好像只剩挫折。爱一朵花不猜它能开多久，放宽的心情怕什么都变没了。想要光着脚丫在树上唱歌，好多事物全被缩小了，心里不想放的就去了算了，让太阳把脸庞给晒得红彤彤。想要吹着口哨在树上唱歌，要像开往远方的火车，穿过山洞，大树上还很空，你要不要陪我？哦哦，哒哒哒哒，哦哦。想要光着脚丫在树上唱歌，好多事物全被缩小了，心里不想放的就去了算了，让太阳把脸庞给晒得红彤彤。想要吹着口哨在树上唱歌，要像开往远方的火车，可以那么轻快地穿过山洞，大树上还很空，你要不要陪我？ 这边我看到一个留言，我就和这首歌还挺像的，就说想要建个农庄，种种花，养养鸡，遛遛狗，打理一下长满果园的果树的果园， 太美妙了。 没事，跳的时候唱个歌啊。 对，然后这个种一棵长得并不是很高的树啊，好爬得上去的。然后实在不行搬个梯子，哎，我想怎么上树怎么上树哈。 是， 来这边我们继续看到还有朋友提到的说，郝先生说领着我那个他，也是种种菜。养养小鸡，回归田园生活。小金女的发来一张照片，我没有看到之前她的上门的留言，但是就看到这一张图片，就能够想象一种很美好的这种休闲 岁月静好的感觉哈。 生活，你就看自己家这院儿弄得多好， 是 种的各种花，这草坪不便宜呢。 就是一边努力工作，一边享受生活呗。 就是、啊， 我这边还看到有听友说是9605说的，说我就想休一下，逛吃逛吃逛。 逛吃逛吃 可以，但这逛吃逛吃逛久了、哎、其实也不行哈。这边我看有听友Miss梁就说了，给你个机会辞职以后你想干嘛，他说想上班呗。 哎，刚才还有谁提到了说也不能天天待着， 他说父母那边人就不理解了，为什么不想上班呀，啊，上班多好呀、啊、我退休了我都想返贫。 哎，是这样的， 不一样的角度想的真完全不一样。 反正我估计我是那种就是退了休以后我会难受死的人，就是每天在那儿， 我的宝贝去哪儿， 太无聊。对，我的 我得 摸回来话 是吧，你让我做一期嘉宾行不行， 真的是、 啊、你下来我来操机。 就是觉得好像生活当中就少了这么一点点的盼头， 是 对。然后尤其是像你别说，我们平时上完节目以后可能瞬间就会变得话比较少， 嗯， 但是呢你这一天真不给我个机会让我痛痛快快说几个小时，心里也憋得慌，你知道吧、哎、 好难伺候。 用户7373又说了，其实在家每天待着挺无聊的， 嗯， 你们呀还是好好上班吧， 好好摸鱼吧， 出工摸摸鱼就得了。 是、 啊，实在不行辞了职，你突然发现大家都站在了直来直往这样的一个节目的平台上，谁要我请举手。开玩笑啊、来，直来直往，其实很多时候我们可能如果从一个地方脱离出来没有太多压力，有些人喜欢那种在跟人沟通跟交流的时候就更加直来直去，就觉得也挺痛快的，不然总有一些顾忌，是不是？ 我认识你像在街上，从大陆的两旁转小巷，在东北飞机的工厂墙上，哦，都要是时候单纯的愿望全白纱当新娘。嘿，我又绕到广场看一看，那几个天使墙在歌唱，歌词内容跟我的心情很像，哦，我一个人站在红绿灯前看天上看天上。继续在街上晃一晃，花店的落地窗很漂亮，决定了感情应该走的方向，爱可以是一种习惯，单纯的喜欢。到狗尾巴就像触电一样，千万别攻击别人最脆弱的地方，在餐厅打破玻璃杯也别慌张，岁岁平安保持仪态准备付账，就算看到恐怖画面先故作坚强，嘴唇发紫脸色发青，干脆扑到你肩膀，看电影感动就哭，好笑就笑，以免得内伤。如果男朋友偷瞄辣妹流口水，揍他几拳捏他一把，问他懂不懂欣赏。歌词内容跟我的心情很像，哦，我一个 站在红绿灯前看天上。我看天上，看天上，来来来来，一起看天上， 来来来来，一起看天上。来来来，一起来听到我们这个话题。 对，天上有一个鸡蛋灌饼哈，圆圆的金色的。来，我们这边继续看到各位的留言。刚才有一个特别的千纯心意的， 对， 对不对啊？ 我看到这边好像 CZ 说，他说看到大熊猫基地 去应聘个饲养员，就陪着些卖萌的家伙晒太阳，还发了一张图，就是一个在吃竹子的一个大熊猫。这个我觉得很多的女孩可能都会心动，就未必说我要给他天天的搬很重的那个饲料，但是呢，什么给小老虎喂个奶呀、抱着小狮子晒晒太阳啊， 对， 别太大，哎，别太沉，就会想着说这工作上某一个方面让我觉得很心动。 但说实话啊、这个想象肯定是特别的美好， 现实总是很骨感。 拍张照片真的是很漂亮， 哎、 对，然后这个在之后呢，咱们先去动物园试试吧。 嗯， 你找一个甭管是熊猫啊或者什么小狮子的那园儿， 嗯， 你坐的稍微近，但是安全范围跟区域内， 嗯， 然后你离它比较近的距离， 嗯， 坐个一个小时两个小时，你看那味儿你受不受得了， 关键也就看腻了，是不是 一会儿呛的就头晕了。 是， 这我曾经有朋友确实是辞职去国外，领养一只好像是长颈鹿，然后认认真真，我们以为他可能此生就在那一个地方过着无忧无虑的生活，每天对着大自然小动物、太美妙了， 对， 看着动物们迁徙之类，然后后来发现他干了一年的时间就回来了， 呛回来了， 挺好的，就是这个经历很棒， 那是， 但是真正不像曾经想象的那么的美好，也挺累的，也挺有他的苦处的，对，然后回来以后踏踏实实在同一个岗位上班，干的倍儿 happy 啊，比以前干的更踏实了。对，有些时候确实是 有苦有甜啊。 对，我们心中的那一个小小的所谓的梦，还是要找机会实现一下的，然后才知道说哪条路自己才走得长远哈。刚才那一首《直来直往》，之前也跟千春我们聊过，是 Clint Eastwood。那个叫谁来 Gorillaz 对他们的歌曲进行的一个算是翻唱跟改编。继续我们还是要听到来自于 Gorillaz 这样的一支乐团他们的经典歌曲 Feel Good Inc 的新的，不叫新的了，也是比较经典的一版的翻唱， Lisa A 跟 Feelers 带来 Feel Good Inc。 Turn forever hand in hand. Take it all in on your stride. It is sinking, falling. Love forever, love is free. Let's turn forever, you and me. Well, wind, well, for that land. There's everybody in. Bye.

这种默契，那就是默契、yeah、非常想要你在这里，那是我在 lonely， 那是我 lonely、yeah yeah yeah Sugar Cat 带来一首歌曲叫做 Lonely。 在中午我们开启第二个小时的正午有星光，12点04分，今天我们跟各位来一起分享的话题就是给你个机会，辞职之后想干点嘛啊，想干点啥，来我们看看各位的留言。 这个话题真是每个人都可以参与哈。这边独行虾就说了、想去图书馆做管理员，在书香氛围中工作，啥感觉呢？ 太美妙了。对，然后每天都是享受的那种安静。 对， 图书馆我最喜欢的就是那种真的呼吸声你都可以听得到， 还有人翻书页的声音， 对， 哗哗这种声音， 有人呼吸重一点你都要瞪他一眼你在干什么我曾经小时候就是有一段时间特别爱泡图书馆，真的就是捧本书，然后就在那个书架面前都不用找地坐下来，就在那看，看着看着发现看不懂，换一本接着看看看看看说然后后来发现最好看的还是那些侦探小说啊什么之类的。我上初中那会儿爱到不行哈。确实是，就是它会让你整个人很闲适很出神，然后如果当有一个地方它的阳光再充足一点的话，太美妙了哈。 对，很静心的一个地方。 对，然后洛凡一晨这边提到说自由时间，然后自主工作者，想做这一行业哈，所谓什么 freelancer 哈，包括不仅限于，您还行哈，挺专业的，包括不限于， 想挺多， 文创策划、文稿开发、文案设计、文字资源整合、不定期专栏投稿，以及遗憾外语水平不高，不然自由翻译也是不错的，真真正正的很希望顺利到那一天。可以早日到来， 然后自己起一公司， 加油！你会发现说真的做这些自由行业挺不容易的，就是它不是定期的会给你来喂活的， 对， 就算有一位有一个长期的合作伙伴啊，一直在会给你有一些翻译啊发稿的机会，但是后来你也发现说这事儿始终不是一个长久稳定之计哈，挺不容易的，想一想没问题哈。 这边我有看到小蛙哥说的，他说我想去和地下谈体弹吉他的哥们儿一起住，顺便学习一下吉他，然后想去酒吧当驻唱。这个你得问问咱们大义啊。 就问他弹吉他， 不是问他在酒吧驻唱、 去唱歌。哦， 没错。 OK， 那是什么样的一种感觉？ 这个小阿哥，他唱过歌吗？在咱们这儿 好像没有、 没有哈。你这样吧，先给我们发个小样我们去帮你商量商量。 我们就给你推荐推荐， 就是说发就发啊，我们等着。能发语音吗？听听 FM 吗？ 好像不行。 不行，你发粉丝群，我等着听呢。即刻启程啊，来最 后。候机大厅稍作休息，等候通知。 等待我重新刻着世界地图，行李箱准备充足，随。白色波 想着飞充足，随时上路，开启随风里陪我逛街，可以奥地利复古墨镜倒影幕后的西北和埃及，白色波点比基尼从普吉到美到夏威夷，我和世界的距离只差一张机票和一颗勇敢的心， 继续看到各位在自己的想象当中这一趟旅途有过什么样的行程啊？这边先看到直立声音一千千啊，然后说当然就是去成都定居。 哎呦，好多人都想去， 好棒的城市，然后再开个书店或者有个小院晒晒太阳。哎，那您想多了，跟朋友吃吃串儿。成都晒太阳的事儿吧。挺难得的，对，所以你见到在成都那边一但凡出个大晴天，很多人就啥都不干了，今儿不上班了。我原来觉得这是说笑，后来发现这是真的。今天太阳特别好，然后朋友就在成都工作的，发来照片了。我说这点你这怎么在花园呢？你这是什么啊？今儿不上了，请假了，都出来晒太阳了。然后发现旁边公园里都满了， 天哪！ 草坪上哪儿什么之类的，就全是大爷们跟那儿就支起了小桌，在户外打上麻将了。哎呦，那你弄个小院晒晒太阳，一年你这小院用处不太大啊。 你别说，我好像真想起来，确实是去成都次数不多，但好像总是阴天或者绵绵下雨。 是的，啊，然后这个开个书店在那边那种慢生活很棒，但是还是推荐开个麻将馆啊，就是来钱快。 但反正吃串是哪儿都有，而且我发现他们都不太爱在家做饭，多去吃串串，在路上很好玩。 村哎呦，那个串串店 都是 可不嘛，就永远飘着那个香啊，香料的香。而且吃串串你就觉得自己特阔绰，为什么？就吃什么全都是一把抓一大尖子过来， 一百串，对， 哎，一串上面就那么一抠小肉， 没错。 好， 那边奥斯卡说了，说我想下海创业。我跟你说，下海创业不是那么容易的。我这边看到生如夏花之前的留言说，曾经有好几个人拉着我辞职去丽江，我都扛住了哈。现在看到他们有点落魄的样子，也是有点心疼。梦想和远方都需要付出代价。 哎呦，太不容易了。对，我这个之前有一位同事，就是哎，年纪轻轻啊，这个看起来他的眼神当中总是透露着比较大的年纪的灵魂。 哇塞， 我说这啥情况啊，对吧？这怎么回事啊？说我来咱们这儿工作之前是在丽江开民宿的。曾经大学一毕业怀揣热情直奔丽江那边， 好事啊， 那个就去了。开了一年多两年， 这个音乐这么有喜感，我觉得结局不妙。 回来以后赚钱还那啥吧，还贷款吧。一个人的狂欢来自于少帅。 别害怕人世凶险，怪我内心太过柔软，这世界其实并不难，总有人能把你温暖，捧着自欺欺人的谎言，回答答深夜里多愁善感，一个人的狂欢，沉默的时间 都是悲伤的。我就算矫情做作又如何，说的再多你也没关心过。往事翻篇的过且过，幽默的人最不懂快乐，强迫自己融入群体的生活，丑了落寞就生了魔。深夜里谁会喜欢一个人的失眠，这一个晚安房间里点个蜡烛许个愿，情比金坚，千里一次见。对镜子鞠躬，对自己说声抱歉，做梦都是看再见昨天。我青春是那太空之后回不了的昨天，如果只剩怀念。 继续看到各位哈，在明日的幻想当中，这边还有提到哪些地方？铁骑一二三，跟我们说，哎呦，威尼斯、意大利、德国、冰岛、奥地利、因斯布鲁克、萨尔斯堡，哎呦，都想去， 哎呦呦呦呦呦， 都没去过，说了半天，我以为这。这个 我以为他玩了一圈呢， 是， 这都是在 list 里面的， 都在自己的计划当中， 等待画勾的地名。 我让你能这么熟悉的把这些名字数出来，然后都罗列出来，就证明他其实功课已经做得差不多了。 确实想很久了， 甭管是从朋友圈、从电视的这种纪录片，还是自己做的网上的各种功课，其实都已经熟记于心，哪条小巷怎么走都 OK 了，就等着到那儿的那一天呢。 他就怕回不来北京。 对，我们期待你能去，我们也期待你能回来，但是现在依旧我们提示各位哈，安全永远是第一位的， 没错。 哎，这边还有朋友大菊提到，哎，不是大菊，谁说的 Tony 老师来着， 对， Hello December， Hello December， 岳文牌哥哥，然后提到说我真想学学 Tony 老师的技术呢。 可以啊， 很不错。 大菊就说了，之前有个同事辞职去学习剪发，现在就是个 Tony 老师。我跟你说， Tony 做好了自己开工作室，那真的是可赚钱了。 是的， 一天做几个头发就盆满钵满的感觉。 但是对，我就是通理发师美发师，就这一个行业来说，我就觉得其实特别棒，但是呢总是觉得说人的脾气就不好拿捏，对不对？你剪了以后你觉得这头发倍儿好看， 对， 但是人家就要杀马特，你觉得怎么整？哎，而且就是很多时候吧，想给自己这剪吧最难受的就是你学完这一行以后自己没法给自己服务， 是 特别难受。这技术我倍儿熟，但是我非得让别人给我剪我这头， 急 呀，哎呦，心里边憋得难受哦。就跟好像说每一次这个做完发型以后去让美发师去给你抓抓一抓理理的时候，然后就发现特别顺手，人脑袋从后边这样子那么弄，然后自己弄的时候总是反着的， 就是头发可听话了，在别人手里不知道为什么， 真的太难受了哈。好，这也是一个不错的想象哈。 然后这边我看到用户0255说了哈，他说给我个机会辞职后我就想出去旅游，到处溜达溜达，这个词儿我很喜欢，没有给自己特别多的压力，也没有说我要做多少功课，我就溜达溜达，我就看看，我也没有什么目的， 是到哪儿都不着急， 对， 往那儿一待住上个两三天，高兴了一个礼拜半个月， 没错， 哎，好， 没有行程表， 当地的风土人情，然后就觉得说，哎，无聊了，咱开车继续启程吧，美好呢。 Lonely day, lonely day. 旅行团乐队带来的一首 Lonely Day。 嗯，回来以后我们继续看到有朋友过来留言， 我们要先欢迎一下一些新朋友，比如说 Double John、比如说 Little Flower， 比如说圆明园等等哈，都是今天出现的新朋友。 对，所有的新朋友我们热烈欢迎大家到来， 铁骑也算是啊。 对，希望这一个礼拜的时间我们能熟络起来哈。嗯，然后在之后有这个雪孩子说我特想去电台边上给你开个洗车店啊。 嗯， 开个洗车店， 他说我平时都自己洗的。 对， 然后呢， 洗的结冰了。您把那个镜头拉远一点， 嗯， 光从这轮廓漆面隔山我还真看不出来这是什么车。 嗯， 啊，这个挺好的，我们特别需要，就是因为吧，曾经我们这边也是有好几家洗车店， 嗯， 然后现在基本上一家 关张了哈， 一家都没剩。然后我来前办的那张卡呢还没用完，您要是能续上接着用，搁您那儿洗， 嗯， 我会非常的快乐啊。 他们说做 Tony 了也第一个剪您的头发，开洗车店了第一个洗您车。 刚想起来头发剪了吗？还没呢啊，等着第三本加油啊，实在不行给我提秃我也认了。哎，严艺格也可以。 此不许哭，怎么会也难以呼吸，还不说痛苦，武装自己从不失误，却比任何人无助。当时间不为谁而破例，让爱延续下一季，你可不可以轻轻地松开自己，就算你想放弃也可以，失去也可以，别再步步紧逼，不留余地，爱只会窒息，就算多难舍的过去，最后还是会过去。怀念的拥抱和那体温，用微笑平息，就算你想流泪也可以，任性也可以，别再苦苦压抑，所想情绪心会更封闭，就算多难舍的泪滴，最后不让你沉溺，就算一个人，至少还有自己。怎么会一再的想念，还不说在乎，浑身结束想要逃出，却什么也留不住。当时间不为谁而破例，让爱延续下一季，你可不可以轻轻地松开自己，就算你想放弃也可以，失去也可以，别再步步紧逼，就算你想流泪

everything you have done? Why is everything so wrong? This is a happy end. Come and give me your hand. I'll take you far away. I'm a new soul. I came to this strange world hoping I could learn a bit about how to give and take. But since I came here, felt the joy and love feel, finding myself making every possible mistake. 就像就说了好好听， 真的。 齐飞也说哇，好久没有听的 New Soul， 适合今天户外的这个天气，阳光暖暖的，而阳光下的我们懒懒的。 嗯，一看你就是上个礼拜没听节目。没有没有，哎，哪个礼拜来着？还是上上个礼拜？当时那个谁在的时候，那个小航哥，在的时候我们走了一下这首歌，然后当时也是因为聊那些你用过的什么电子设备什么之类的，这也是当年其中一个的广告歌啊。回顾过去的时候，今天就你说阳光下懒懒的，我突然想起来，其实在上个礼拜咱那个聊的时候，我背了一首歌，其实更是纯音乐，一直没来得及走出来放出来，今天就先垫着它吧。这个点儿你既然觉得阳光暖暖的懒懒的，陆先生的晚安啊，我们不祝各位晚安，那个就是一种氛围感。来，我们继续看到各位的留言。 刚才说到有一个新朋友叫 Double John 哈，他就说我前阵子呢抑郁的时候，我就想辞职了，什么也不干，好好休息休息。那最近如果你再问我这个话题呢，我会想要是辞职在家又找不到可以做的事情，那可就要真抑郁了。 真的是。我们有歌你有故事吗？ 我有酒你有故事吗？ 其实很多身边的朋友都遇到过这种情况，就是压力都会很大，而很多时候我们也理解说这是我们难以逃脱的这样的一个怪圈，就只有自己去走出来。当然还需要更专业的一些这个医生以及这个药物有些时候的帮忙啊。但后来发现说，其实很多听身边朋友在聊到的时候的建议就是，人一定不能太闲下来。您要是真闲下来的话，说实话更多的时间空间让自己去胡思乱想。 对， 所以更多的还是让自己忙起来，多一些成就感，多跟其他人有一些交集，所以还真是别辞职啊。 对。 来，这边还有朋友这个提到说， 榴莲 说如果辞职以后，我想多陪爸 妈 妈游山玩水。对，我总觉得陪他们的时间很有限，他们陪我长大，我陪他们变老，但做的还不够。 太棒了。这个主要是我觉得咱们玩的时候听听爸妈怎么说，更愿意去哪儿，喜欢看什么。我后来也发现，就是我之前也是想跟爸妈说一块儿玩玩转转。 你爸妈不需要你， 人俩太有主心骨了，你知道吗？别，我们自己去就得了。然后后来发现，主要是因为吧，大家就哪怕约着一块儿吃饭，但吃点好吃的，就是大家喜好不太一样。对，你好吃这一口，人家就好来点传统的。 哎， 但是慢慢的，其实我们也在找一些中间的契合点。挺幸福的哈。 是， 来， 小仙女说也挺对的啊。她说我就想去读书啊，读什么不重要，重要的是不要让别人看出来我辞职或找不到新工作。我觉得他主要想表达的不是这个，而是有时候我们要做很多的事情的时候，总觉得要花出很多的时间，有专门的一段时间来做一件事情，可是你日常生活中又抽不出来那么多时间。比如说我说我想学尤克里里，或者说我想学一门新的语言，好像只有在辞职之后我才有大把的时间来把这些付诸现实。 没错。但是真正人一旦从一个固定强迫你的节奏里脱离出来，我们是不是真能够还有这么叫自律吧，严格要求自己的动力的话， 对， 其实不容易啊。但是各位不影响我们今天放空，好好的想一想，简单的规划一下，对吧？来，听到了一首歌曲，来自莫文蔚，《分分钟需要你》。 愿我会揸火箭带你到天空去， 在太空中两人住，活到一千岁都一般心醉，有你在身边多乐趣，共你双双对，好得戚好得意，地冧天崩当闲事，就算翻风雨只需睇到你，只见阳光千万里，有了你开心啲，蜜到清心满意，咸鱼白菜也好好味，我与你永共聚，分分钟需要你，你似是阳光好空气，扮靓啲皆因你，癫癫地皆因你，为你甘心作傻事，扮下星星叫，睇到乜都笑，有你在身边多乐趣，若有朝失咗你，花开都不美，沿道风都去长住，做个假的你，天天都相对，对木头公仔做戏，有了你开心啲，乜都称心满意，咸鱼白菜也好好味，我与你永共聚，分分钟需要你，你似是阳光好气，有了你开心啲，乜都清心满意，咸鱼白菜也好好味，我与你永共聚，分分钟需要你，你似是阳光空气，有了你开心啲，乜都清心满意，咸鱼白菜也好好味，我与你永共聚，分分钟需要你，你似是阳光空气。 分分钟需要你， 这个零点十分五二零说可以可以，估计很喜欢这首歌，或者说莫文蔚的忠实的粉丝哈。 今天这个感觉 OK 哈，全都又串上了。今天准备了这些歌里边，我看看还有没有能延续把一个氛围撑下去的哈。来，继续，我们接着推起这样的音乐来看一看各位的有一些规划。费劲说，我想开个视频直播解说广播， 解说广播， 我们在这说着话，您那儿还解说着话， 话叠话是不是？ 对， 听谁呀、啊？到底 就是你直接来直播间，对面给你支个麦克风，有多了去了，四个麦克风你挑一个。 这边我看到秋风秋雨，真是一个闲不下来的主儿，特逗。他说、我继续努力发简历，躺平肯定不行啊，要坐吃山空，钱包都瘦了，对身心健康不利，也会意志消磨殆尽。 对， 你好不容易辞了个神经。那您辞职干什么？ 妥妥的裸辞。对，您为什么辞职？你管我？辞职想干嘛？上班。 我就爱发简历。 对，然后这个还有朋友就提到说，放空自己半个月、寻找新的机遇。对，很多时候就是我们需要挺长的一个假期。 对， 你说真的，我特想辞职吗？我特想也不一定， 也不是哈。 对对对对， 就希望有一段自己的时间，做一点自己想做的事情。 就是就是，还有朋友这边，这个 Hello December，我不知道是续着谁的话说的，这个先踢个够、是不是那意思？ 不然运动呗， 踢球啊，对不对？先踢个够，踢个爽再说哈。 宝姐姐说了呀，我想干嘛干嘛，我想睡睡觉，我把这些觉我都给补回来。 哎， 这是我们的想法。 对，我们今天也提到了 睡饱了，然后周游世界去啊！ 是我们之前刚进这屋的时候，真的是太温暖、太舒适了。 对， 然后现在 是不是有点缺氧的感觉？当时 对，聊了一个多小时，给自己聊精神了。说这事闹的哈，来继续听到的一首歌曲，来自于李荣浩，《我爱你》。 红色细雨草原里野火烧着芦苇、紫色记忆，极光下融了多少弱水、 yeah, 我抬头多一声叹息，你抬头学会好奇，吹的风筝想往天上飞、yeah、城市有一种困境想往地下退、yeah、天和地好远的距离，我和你不回去，岁月长好风光，狂不过受的伤，我爱你，所以山那段好久唱不断，我好了，我爱你，无论东西， 最喜欢拉的质感最满的一首歌曲， 嗯， 就它特别有那种 电影原声的感觉， 嗯， 但是我到现在匹配不上一个画面能够完完全全的契合这首歌，它中间还是有一些场景变化感的， 嗯， 所以特别的喜欢啊，这首《我爱你》来自李荣浩，再一次送给各位，这边我们。再看看一两条留言，我们今儿就收尾了吧？ 因为这边好像还有一个留言一直没有念到过， 啊、 但我觉得确实也比较的不一样。 Okay. 宋彦君在很早的时候就说，想有一个理想没有实现，就是如果辞职有机会的话，可以到偏远山区去当支教老师。 哇， 嗯。很有大爱的一个听友， 是的，当支教老师，然后真的那边的学生们啊，真的特别需要，就是有不一样见识的，然后并且能够一直陪伴在他们身边的这样的老师， 没错， 给他们带来不一样的一种脱离自己现在生活环境的一种快乐， 带他们看世界，带他们长知识， 是的，特别的好哈。来，再一次感谢各位所有的留言，我们也非常欣赏各位的善意哈。好，最后一首歌曲，今天带给各位刚才一首我爱你，然后这首歌要送给爱我的每一个人，也希望各位，我们永远这聊辞职是聊辞职嘛，更多的还是要看到身边，不管在什么样的一个环境，我们所感受到的来自于四面八方身边所有朋友跟亲人的爱哈。来继续能量满满的开启下午的工作，这一周才刚刚的开始， 对， 我们也是要跟2021这个打招呼 say bye bye 的一周，所以更是要抱着不一样的情绪跟状态哈。祝各位今天下午的工作一切顺利哈。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永恒的魅力，我是王维， 我是千纯， 明天跟各位再见， 拜拜 拜拜。 不安有时会崩溃，有时会怨怼，好像怎么对待都不对，看得出你隐藏多少的疲惫，却还是坚持着爱不断加倍，让我感动也让我愧对，谢谢你们重心灵更强。